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，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。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，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。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，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。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，生死对决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寻找时间的灰度》，作者安逸，演播刘宇阳。 面对如此强大的超级病毒，之前徐志仪团队找出的疫苗完全不堪一击。为此，朱琳和徐志仪分开两组，开始新病毒的研究。病毒实验室的灯光又开始彻夜不灭。这晚，周文签完最后一张沈四抵债的卖身契，准备好好休息一下。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一个踏实觉了。周文吃了一点安眠药，好睡得深一些，但无情的电话还是将他扯了起来。是一个相熟记者打来的，看着来电显示上的名字，又看看窗外灰蒙蒙的天色，周文的心突的一跳。他抓起电话，手心中是密密的一层冷汗。朱珍跳河自杀了，他的家人将他的尸体抬到沈四的家门口。周文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，随便脱了一双拖鞋就奔了过去。他的车还没有开进，就远远看见沈四那所高档公寓的门外围了很多人。天光还没有大亮，可是全城的媒体都到齐了。周震的父亲和母亲孤零零地坐在沈四公寓楼外的台阶上，旁边有几个保安围着他们，与他们对峙。110巡警的警车在灰白的神光中闪烁着警灯，两名巡警手足无措地站在尸体前。被抱得肿胀的尸体下静静地躺着一滩水。周震青白发紫的脸肿了起来，双手僵硬地探向空中，好似想要抓住什么。周文只看了一眼便移开了眼睛。那尸体已经泡得发白，完全看不出原本略带清秀的年轻姑娘的轮廓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周文的脑海里浮现出朱珍在跳河时那种绝望的心情。冰冷脏污的河水没过他头顶时，那呛人肺腑的窒息，那种被死亡扼住喉咙的痛苦。他在夏日的晨风中打了一个寒颤。朱珍的母亲木着脸，眼神空洞，看见周文走过来，他缓缓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到周文的手中。他穿戴得整整齐齐，像是在参加某种特殊的仪式，连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，只有两辫灰白的发丝被吹乱了飞在风里。周文不敢与老人对视，只低头看着那张纸。纸上潦草地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着一行字：欠他的我用命还了。老人惨然地一笑，对周文说：这下你满意了。此起彼伏的闪光灯亮成了一片，将周文一向春风得意的脸照得煞白。他没有想到朱珍这么脆弱居然会寻死。那天晚上他找到朱珍，对他说：你欠沈四的到了你偿还的时候。没想到他还了沈四一条命，可是谁想要他的命了？他这条命反倒成为压倒沈四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本来已经扭转的局面再次失控。周文没有料错，就算是沈四支付了所有的丧葬费用，就算是周文把朱珍的后事料理得妥妥帖帖，舆论还是向沈四展开了新一轮的炮轰。原本唾骂朱珍的人好似集体失忆了，忘记他们是怎样唇枪舌剑地去伤害一个曾经也是受害者的弱女子。在新一轮的舆论攻势中，他们转而同情朱珍，再次化身正义的使者，开始讨伐沈四，斥责沈四为了逃避责任推卸过失，转移话题，逼死了朱珍。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而沈四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渣男。一时间，沈四的名声臭遍了大街小巷。 广告商、赞助商、代理商通通跳出来起诉沈四违约，终止与他签下的所有合同，势必要划清与他之间的界限。如日中天的四爷一下子陷入了破产的窘境，所有妄图维护沈四的人都被群起而攻之。原来娱乐圈里真正翻云覆雨的是看客。短短几天，沈四在人们的口中就成了恶名昭著的杀人凶手，成为了懦弱无担当的超级渣男，成为令所有粉丝失望的偶像。他过往的所有传闻都被人翻出来一一攻击，圈里人忙着与沈四撇清关系，连影帝秦焕也公开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，艺人应该注重自己的德行，以沈四为戒，与所有圈内好友共勉。徐志怡看到这条新闻时忍不住狠狠地呸了一声，如果不是沈四，秦焕都已经化成灰了，还有脸大言不惭？吓得一边跟他通话一边吃烤鱼的江纯一差点被噎死。徐志怡愤愤然地将周文背着沈四所做的种种事情都告诉了好友，几乎是毫不犹豫的，他又一次提前告诉了江纯一僵尸病毒的存在，提醒他注意安全，顺便他也把沈四为了阻止演唱会所做出的决定告诉了他。原本正在烧烤摊大吃美食的江纯一吓得一下子从凳子上蹦了起来，草草结了账，拉过围巾裹着头脸，逃也似的夺命而出。一边跑他一边同电话那边的徐志怡说，我原本以为沈四是个渣男，原来他是个神啊。他不是神，他只是还有做人的底线。你说他不能唱歌又被公众如此误会，以后怎么办啊？江纯一钻进自己的车里锁好门窗才松了口气，又有空闲管闲事儿了。沈四所受到的最大伤害不是来自公众的误会，也不是事业陷入困境，而是在过去的两年他一次又一次降低自己的底线，不断迷失自己做人的信念。他失去了自己追求已久的梦想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但是他现在醒过来了，我想以后的道路他知道该怎么走。徐志怡非常笃定地说。哟，说的你很了解他的样子，你不是说你们只是朋友吗？江澄一酸溜溜地揶揄着他。可能比朋友多那么一点点。徐志怡笑了起来。哦，多哪一点了？江纯一追究到底。 这次不能告诉你了。 喂，孙女儿，你必须告诉我，不然我和你绝交。江纯一恶声恶气的威胁。好了，我是要去做实验，慢走不送。徐志一果断地挂了电话。江纯一听着电话里的忙音嗤笑出声，他真替徐志一高兴，他知道老友的性格一向有一说一，徐志一说多了那么一点点，那一点点必然很不同凡响。笑完他立刻抓住重点，飞快拨了电话给自己的家人、男友和朋友，纷纷发出了关于僵尸病毒的警告。然而徐志怡并没有回实验室，他在王院长的办公室里宣布了他的一个决定，他要到云南挖古墓。他很郑重地对彻底听懵的王院长解释，王院长，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爆发前，流感病毒并不具备有高致命性，可是就是从1918年开始，这场导致了5000万人死亡、席卷全球的致命病毒改变了流感病毒的整个格局。在我看来，西班牙流感就是潘多拉的盒子，从它开始释放了病毒非凡的变异能力。一方面它与 H1N1 紧密相连，它负责制造了 HA 的基因片段，是人流感病毒和猪流感病毒的混合体，而且有人已经重置了他的 HA 基因蛋白，肯定他就是 H1 型的病毒，与 H5 型几乎完全相同，只不过有几个氨基酸发生了细微的差异，他可能是第一例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变异体。但是可惜的是，他的完整基因组是严格保密的。徐志怡，这和你要去云南挖墓有什么关系呀？王院长仍然听得一头雾水。1918年西班牙流感也波及了中国，那年3月开始，广州直至东北，由上海至四川、云南一路蔓延，当时北平的警察患病过半，哈尔滨40%的人被感染，所以那一年的尸体如果有完整保存的，就能从上面提取活的病毒基因片段，我能重组它，我有信心找到流感病毒变异的那个关键点，从而研制出通用流感疫苗。 这就是我从一开始想要坚持的对付流感的最终解决方案。 那为什么要去云南啊？ 王院长还是不解。薛之仪叹了口气，科学家老了，大脑也容易僵化。他耐着性子解释道， 大城市里还有哪里可以找到100年前的坟墓啊？城市化进程这么剧烈，那些尸体早就连渣都没有了， 只有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坟墓还有一些保存完好，也许能够提取到完整的感染病毒的活细胞。 可是志毅，你怎么能找到呢？云南那么大。 王院长觉得很不可思议。 我妈帮我联系了当地的疾控中心，他们那里有很多以前的资料，应该能够帮我找到一些，而且从上面施压，当地的研究员和工作人员会特别配合的。不过这是有点惊世骇俗，在国内恐怕不太能接受，你得替我保密啊，就连我们自己人也暂时别说，等我把尸体弄回来再告诉大家。 这么大胆，不像他们的作风啊。王院长诧异地问， 僵尸病毒出现的地方人心惶惶，如果公众知道可能是疫苗引发的病毒变异，恐怕会闹出大问题。现在部里层层往下施压，病毒防控中心的那群人已经要崩溃了，没办法，只能铤而走险。我就算是攥在他们手里的最后一根浮木了，他们只能选择跟我合作。 一旦病毒大爆发，恐怕这一次谁也逃不掉追责。尽管选择使用疫苗是当时所能做的最佳选择，可是公众不懂，他们只会觉得是防疫系统整体无能，届时群情激愤，谁也承担不起那后果。 我还是有点不能接受啊。 王院长讷讷地看着眼前神采飞扬目光坚定的女人，疾控中心已经安排下去，她即便是有10000个理由也没有办法反对了。王院长突然觉得整个事情就像是失控的火车，向着未知的轨道越滑越远，谁也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，是地狱的深渊还是胜利的顶峰。徐志仪难得没有耗在实验室里，提前回了家。远远的他便看见自己的窗口处亮着灯，天还没有黑透，蓝紫色的天幕下那点暖融融的橘光像是宝石一样迷人。无数次午夜迟回，迎接他的都是黑洞洞的满室漆青，他早已习惯如此，并不觉得寂寞，也没有功夫去体会其中形单影只的孤独。然而自从沈思硬生生地闯进他的生活，他的窗前总亮着一盏灯，不是小谷的熬夜值守，就是现在他本人赖在那里不走。沈思正处于风口浪尖，为了躲避媒体的追踪，他最近常常躲到徐志仪的蜗居，好几天晚上他们都一同挤在憋窄的陋室里，只是两人相处起来却是非常自然，没有恋人的亲昵，也不是朋友般的纯粹，但是哪怕一句话也不说也不会觉得别扭。眼下两人都百事缠身，也无暇去整理自己的感情走向，只能凭着本能相处。是以当徐志仪推开门，正坐在书桌前玩手机的沈四看见徐志仪走进来，也只是抬眼瞄了他一眼，继续埋头玩一款音乐编曲的游戏。徐志仪也不多说话，走到书桌前，摊开一大堆的笔记本，开始整理要去云南的各种准备工作。沈四十分自然地起身，将房间里唯一一把椅子让给徐志仪，自己则靠床席地而坐。就这样两人各做各的事情，如果不是还有呼吸声，房间里安静得像是没有人存在。房间里没有空调，又闷又热，又多了一个人的体温，沈思觉得身上汗出如浆，像是被人用盐腌过了一遍的咸鱼。沈思起身推开窗户，有热烘烘的夜风从窗外吹了进来，撩动了白色的纱窗。可是徐之仪却浑然不觉，他工作的时候十分投入，连自身的存在都已经忽略。等到徐志仪整理完全部的工作，一抬头发现沈四正坐在地上，饶有兴趣地抬头望着他。沈四，你在看什么？ 我看你呢。 好看吗？ 好看。 看来你的审美最近提高了不少。徐志仪点了一下头，开始收拾桌子上摊开的一大堆资料。 今天怎么不耗在实验室里了？ 沈四有些好奇，看着徐志仪光洁的额头，想到他的身体虚弱到连大夏天都不出汗，他就觉得心酸。 哦， 最近都不需要去了，我有新的任务。徐志怡简明扼要地将他要去云南挖古墓寻找1918年尸体的决定讲了一遍。 哇，你要去掘人家祖坟？ 沈思压抑极了。哎，不管是新坟旧墓，埋的不都一样是死人吗？徐志怡不以为然。一个人不管死了多久，怎么死的，身体本身的意义是一样的。 可是挖尸体呢？你不怕？都腐烂快100年了。 沈思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。死人哪有活人可怕？死人又不会上网逼你退出娱乐圈。徐志怡打趣地说。 有危险吗？ 如今的情况就是在大街上走路都有感染病毒的危险，只要我不被传染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不过困难的确很大，要找到符合条件的尸体并不容易，在开馆前谁也不知道尸体保存的情况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挖很多的坟。但是当地人的丧葬观念很传统，挖祖坟的时候很难找到有人愿意配合，很可能会遇到激烈的对抗。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头大， 听起来希望很渺茫啊。 沈思担心地说。希望再渺茫也是希望。徐志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伏案太久，颈椎每一寸肌肉都在痛，只稍微扭扭脖子都能听见肌肉纤维与筋骨摩擦的咯吱咯吱的声音。他侧身看着坐在地上的沈思微笑。我们搞科研的本来就是为了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在奋斗， 任何行业想要爬到金字塔顶尖的位置，不都是一路腥风血雨闯过来的？ 沈思突然想起自己最近的遭遇。 沈思，那不怪你。 可是终归是因为我，朱珍才会自杀。沈思的情绪有些低落，一滴汗顺着他的耳根滑下，一路蜿蜒到颈窝，落入敞开的衬衣领口中。徐志怡突然觉得房间里燥热难耐，他忍住想要伸手摸上沈思单薄衬衫下隆起的肌肉的冲动，将伸到空中的手收了回来，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你为了阻止演唱会做了你认为对的事情，他抵抗不住舆论的压力选了最消极的方式。你很强大，他太脆弱，而这本来就是强者生存的世界。 但是有些人天生是弱者啊。 天生？没有什么是天生的，这只不过是那些不愿意承受努力奋斗的艰辛痛苦，不敢向命运搏击，害怕失败，害怕付出的人给自己找的借口。 沈四，你不欠他的，真要是有谁该为他的死负责，只能是他自己。 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这个世界上真正能伤害你的一个人只能是他自己。有人是个小练便一蹶不振，有人断手断脚却活得有滋有味，有些人永远也做不对选择题，不是因为他是弱者，而是因为他是弱智。徐志毅顿了顿，一点也不为自己对一个死者不留口德而汗颜。现在活着承受一切攻击的人是你，而不是他。 可我毕竟活着。 活着比死更难， 徐志毅，你的安慰比任何人都奇怪。 沈思笑了，可是他觉得心里的阴霾被吹散了，只剩下夏日暖烘烘的风熏得人醉。 沈思，我一定能找到阻止这场瘟疫的方法。 徐志一突然低下头，那双黑沉沉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沈思，显然特别郑重。 谢谢。 沈思喉头一梗，除了这个轻飘飘的重叠词，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字眼能够去。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想要扮演弱者博取同情，可是眼前的女人却卯足了劲儿，拼了命想要给艰难重重的未来迎头一击。看起来静水流深般的女人却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澎湃动力。 沈思，你不用说谢谢，我不是为了你，也不是为了拯救世界这种伟大的理由。 徐志怡苍白脸上的眼睛好像正午的阳光，闪烁着逼人的热力。我是为了我自己，这是我穷尽一生也要追求的梦想。 答应我，徐志怡，实现梦想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活着。 当然，若我挂掉了，谁来将病毒关进笼子里？徐志怡自负地一偏头，唇边的酒窝一闪，特别的意气风发。 征服另一个自己的，应该也是这样一双自负的眼睛吧。沈思暗自猜测。几天之后，徐志一拖着行李和病体独自出发去了机场。沈思硬要开车送他，结果刚刚走进机场大厅，徐志一去换登机牌，一转身就听见身后有人尖叫。替他办理托运的工作人员也站了起来，探了头向远处张望。徐志仪心知不妙，回头一看，沈四已经被人围了起来。他狼狈地低着头向外突击，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举着相机、手机从大厅的四面八方涌了过来。徐志仪上一次看见这样的情景还是在小时候动物园里，那是一匹孤独的狼王被囚困在了笼子里，无数的游客嬉笑着围观、逗弄、拍照、扔食物，而狼王却无法突围而出，只能暴躁地原地打转，那双绿莹莹的狼眼暗淡无光，惶惶如丧家之犬。原来不管你是多威风的王者，一旦被囚禁在名利的牢笼里，也终将尊严扫地。突然隔了重重的人群，隔了各自厚厚的大口罩，沈思抬头与徐志毅对望了一眼，徐志毅忙举起手向外用力挥舞，示意他赶紧走。沈思便迅速低下头，努力排开向他靠拢的人群，向门口奔去。而一大群人则追着他，跟在他身后吵吵嚷嚷，举着相机一路的跑。看着沈思被追得狼狈不堪，徐志仪莫名觉得心酸，他暗自腹诽，天哪，那些飞沫足以给他洗个澡了。在登机口等候的时候，他发了条短信给沈思，提醒他进门前把外套、口罩都扔掉，别碰家里的任何东西，第一时间用消毒液洗个澡。而徐志仪自己即便坐上了飞机，也全程戴着厚重的口罩，连和空姐交谈都拒绝。一出了大理机场，他便将口罩和外套都脱了下来，塞进了路边的垃圾桶。徐志仪走到没有人的地方，狠狠呼吸了一口大理干净清冷的空气，终于从感染病毒的恐惧中脱困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幻想小说《寻找时间的灰度》，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安逸，演播刘宇阳，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，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，杨震十分不悦，坚决不收。县令说， 现在是晚上，也没人知道，您就收下吧。 杨震说， 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？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。 故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，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，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 把青春还给你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王轩，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，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，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， 然而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，却出手杀死了他。冥冥之中，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。一步步了解，一点点揭秘，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。但是，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，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。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，他能做到吗？敬请收听科幻佳作《人形武器：黑帮》，作者郑钧， 第十一集。 小刀退下，竹竿与王鹏翔搏斗在一起。王鹏翔仍然只会那些基本动作，同样是打了个平手。接下来呀，每个歹徒都和王鹏翔过了招，王鹏翔没打赢其中任何一个人，他也没有输。到了后来啊，他已经能勉强的支撑。 是的，技值只要比对方精确10%，你就能彻底击败对手。 此时，任海涛驾驶着小货车驶进车库，他从驾驶室里走下来，小刀从侧门里跑出来，兴奋地迎了上去。 老大，老大，终极武术真的存在。 哦，什么情况？ 那个小子只练了一天，现在和我们每个人过招，居然都能打个平手。 有这么神？快带我去看看。 任海涛走到密室里，彭翔正在和小顺子格斗，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，大口地呼吸着，但仍然在努力的支撑。任海涛走进来，仔细的观看着。 有点意思，你躲开，我也试试。 任海涛把小顺子推到一旁，挥拳就冲了上来。萧雅玲愤怒地拦在他面前。 你们要整死他，没看出他已经累坏了吗？ 王鹏翔顺势瘫坐在地上，然后努力地爬起来。萧雅玲扶住他再一次坐下，递水给他喝。 来，他是个孩子，又不是机器，就是机器还要休息呢。 是的，这条线已经放了这么久，马上大鱼就要出水，千万别再出岔子了。好吧，今天成绩不错，你们可以提前休息。小刀，换你盯着他们俩。 任海涛带着几个手下走了出去。这一次几个人都很兴奋。 这个软件是有点邪门，我可是童子功啊，三拳两脚居然打不倒他。 我在警校吃过几年苦的，刚才也没有把他怎么样。 这说明我十几年的猜想完全正确。 那照这样下去，他再过段时间就比我们都厉害了。哎，这打不过他怎么办啊？ 不怕，他只是提高了技术动作，身体素质不可能这么几天就有长进。金刚，就凭你这块头，如果有意外，到时候抱住那小子，生勒都能把他勒死。 同时，在市刑警队，李建军启动了紧急专案。王鹏翔和萧雅玲失踪已经超过40个小时，没有任何人打了电话向家属要赎金，说明这不是一般的绑架案。李建军正和警察们分析着案情，这时候一个警察推门进来。 萧亚玲的车找到了，泡在城东的护城河里， 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 白毛拎着几个食品袋走进了黑帮巢穴，里面是从餐馆里买的饭菜，还有几瓶从商店买的饮料。他把袋子放到一张桌子上，变形金刚正等在那里。桌上摆着两套用旧的餐具，两人一起将饭菜倒在里面，然后变形金刚将印着字的食品袋裹在了废纸里。 白毛，你出去的时候把他们带到城里再扔，老大办事就是仔细，我都没想到这一节。 嘿嘿，所以他才是老大呀。 在中央密室里， 王鹏翔正穿着传感服在那练习武术的基本动作。白毛和变形金刚端着饭菜走进来，王鹏翔听到声音，摘下视频和眼罩。 哎呀，你们这些人质当的倒是舒服，还有人伺候着。 你以为我想待在这里老吃这些？有没有肯德基？来份鸡翅套餐吧，多花不了你们几个钱。 想得美，这种地方到哪儿给你弄去？ 喂，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别耍花样。 王鹏翔不再说话，坐下和萧雅玲一起吃饭。入夜，王鹏翔和萧雅玲躺在地毯上，小顺子在一旁正襟危坐着。保持着清醒，王鹏翔在睡眠中翻了个身，盖着的毯子被掀开，萧雅玲醒了，看看王鹏翔，走过去给他盖好毯子，结果呀，把王鹏翔也惊醒了。 嗯，是萧阿姨。 这里只铺了一层地毯，寒气重，要盖好。 嗯，谢谢阿姨。 你是他的儿子，我没把你照顾好，所以不想你再受到伤害。 没事的，萧阿姨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 小顺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。任海涛吩咐过，不许打断王鹏翔和萧雅玲谈话，要从他们对话里找到线索。王鹏翔坐了起来，揉揉眼睛看着他。 这位大哥这么精神，大半夜的也不睡一会儿。 我是部队上训出来的，夜里上岗值班不算什么，你最好老实点。 王鹏翔干脆站起来走到一旁，拿过两瓶饮料，自己打开一瓶，又递了一瓶给萧雅玲。 我心里事儿多睡不着，大哥多包涵。萧阿姨，给我讲讲我爸爸的事吧，我对他太不了解了。 哇，从哪里讲起呢？ 他离婚后为什么一直不结婚？和您说过原因吗？ 你爸爸谈过自己的婚姻，他和雷岩芳离婚时才30多岁，经济条件也不错，亲戚们都希望他再结婚，最好再生个孩子，但是他都拒绝了。你爸说，研究终极武术是他10几岁时就产生的梦想，可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要走这么久，这么艰难。每前进一步都发现前面有更多的事情要做。他为了追求这个理想，已经亏欠了前妻和孩子，不能再亏欠另外一个女人，更不能再耽误另外一个孩子。去世前些天，你爸爸还告诉我，终极武术眼看就要成功，儿子也长大了，他想抽个时间好好和你待上几天，弥补一下这么多年的感情债。他要让你知道，他也想做个好父亲。唉，可惜呀。 小阿姨，听他们说你有个女儿。 是啊，读初中了，但愿她平安。我是计划生育模范，所以有了女儿就注定没有儿子，也许她应该有个兄长。 阿姨，再说说您的专业吧，工业心理学，这究竟是门什么学问？ 其实我觉得工业心理学诞生之际就是它消亡之时，人类真正靠提高身体动作才能带来效率的时代早已经过去。在中世纪，几乎一切都靠手工劳动产生出来，冶金、纺织、制陶、酿酒，甚至在江河上拉纤都需要复杂的动作组合，每发明一种新动作就能把生产效率提高一层。而今天发明新机器 取代了发明新动作，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关键。你爸爸收集的无数资料中，有许多旧题诗，都是各门各派武师记录功夫要点的。现在的人哪里会有激情去赞美一种身体技能？什么都用机器了。 那您大学时学到这些专业知识，岂不是没有用了？ 要不是到游戏公司来搞动作设计，那些知识真就没用了。哦，也不能说完全没用，至少那四年专业教育帮我养成了一个生活习惯，坐言起行。你想什么并不重要，你只能靠动作来影响周围的世界，所以做事才重要。哪怕你说一句话，写一个字，点一下头，那都是身体动作。不做出动作，你的思想就会封闭在脑子里。 嗯， 你们聊够没有？早点睡。 萧亚林和王鹏翔只好互道晚安，各自的睡去。第二天上午，吃饱喝足后，王鹏翔再一次进入虚拟世界，站在父亲的三维虚拟图像面前，王轩开始了下一步的指点。 已经计算出他们每个人的动作弱点，请看我示范。 字母消失，王轩身边出现了竹竿的形象，那是昨天临时抓拍的，程序将它转化成为三维图像。由于计算的速度不够，这个形象啊，比王轩的形象要粗糙的很多，只保留着竹竿的形体的基本数据。图像旁边出现了一行文字， 他的右腿受过伤，你主要攻击这个位置。 一个红色箭头凭空出现，移动到竹竿右腿的某个部位上，然后虚拟的王轩和竹竿开始格斗，使用类似月溪传拳中的招式扫踢他的右腿，将他踢倒在地。 现在你来练习。 王轩朝着王鹏翔走来，途中幻化成竹竿的形象，王鹏翔不断练习，逐渐熟悉了这个招式。在现实的世界里，几个歹徒看着王鹏翔练习的新动作，他们无法看到那个虚拟对手，只看到王鹏翔在和空气较量，场面显得很滑稽。 今天倒是有了点新玩意儿，不知道起什么作用，看着跟杂耍一样。 难道咱们要陪他打通关？感觉真和游戏差不多。 虚拟世界里，王鹏翔站在父亲的虚拟图像面前，心无旁骛。王玄身边出现了变形金刚的三维影像， 他转身慢，你要使用快速转身的招式打倒他。 接下来王轩和变形金刚交手，用类似翻子拳的招式绕到他的背后将他打倒。 现在你来练习。 王轩朝着王鹏翔走来，途中叠化成变形金刚，王鹏翔学着用程序给出的招式击打对手。10分钟后，他已经能在虚拟世界里精准地打倒对手了。再下面出现的是小刀， 他进攻时下盘扩展多，应该用低级招式进攻他的下盘。 王鹏翔看着父亲和小刀交手，用一个类似燕子潮水的动作钻到他的裆下，将他扛起摔倒。这个动作呀，他太熟悉了，不久前才练过。巧的是，练的时候小刀就在身边。王鹏翔最恨这个骗了他的人，挥拳就冲上去，朝着小刀的当胸就是两拳。结果小刀纹丝不动，王鹏翔忽然醒悟，这只是个虚拟图像，自己必须做出正确的动作他才有反应。于是啊，他又退下来等待着。 现在你来练习。 王轩朝着王鹏翔走来，途中变成了小刀。王鹏翔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开始敲击键盘，虚拟的小刀停在那里，呈定格状，姿势滑稽。 在这里练习动作，到了外面能有用吗？ 在虚拟空间里能做到，现实中就能做到。 想到昨天交战的情形，王鹏翔不再怀疑，虚拟的小刀又冲上来。王鹏翔练习着用程序给出的招式和小刀对打。现实世界里，几个歹徒看着王鹏翔反复做着那个类似于燕子抄水的动作。小刀突然冲上去，踢向王鹏翔的双腿。王鹏翔因为看不见，根本没有招架，顿时被踢倒在地。萧亚玲尖叫了一声，把他扶住。 哎，你干什么？ 他在耍我们。这个动作叫燕子抄水，我和他一起在南方武馆里学的，根本就是个花架子。 萧亚玲把王鹏翔扶起来，王鹏翔摘下了视频眼镜，愤愤地盯着小刀。萧亚玲拦在他的面前，怕这个孩子一时兴起坏了大事。 你小子想拖延时间，那可没有好下场。 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干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你问他。我正在虚拟空间里练拳，就被他踢了一下。 大哥，刚才这小子练的那招我知道，所以我怀疑也许这小子在里面根本什么都看不到，就是在装神弄鬼拖延时间。 任海涛看着小刀，又看看王鹏翔，他决定相信王鹏翔，否则的话呀，前面那些年的努力就成了空欢喜了。 王鹏翔，你接着练。小刀，别打扰他。 老大， 哼。 王鹏翔又戴上视频眼镜，进入了虚拟世界。与此同时，李建军那边也有了进展，他们通过监控系统找到了白毛的画面。他在一家超市里买了许多方便食品，看分量啊，足够五六个人吃了。 在什么地方拍到的？ 出城往北40公里，长阳县城边缘的街道上一家食品店，当地经济开发区附近。 长阳那个经济开发区我知道，基础设施建得很好，但是招商引资搞砸了，好多高标准的厂房都晃在那里没人管理，正好可以藏人质。事不宜迟，大家马上出发。 在黑帮的巢穴里，王鹏翔正在和竹竿对练，仍然使用着那几个基本的武术动作，并没有使出程序设计出的破敌招式，结果两人再一次打成了平手。 今天不练了，我累坏了，要吃东西。 你小子倒给我们下起命令了，别再拽了，起来再练。 算了，他也是个人，现在只能靠他把程序里的东西掏出来，累坏了他咱们也没办法。 夜晚，萧亚玲和王鹏翔睡倒在地，小顺子在值班，白毛坐在电脑前不停地输入着指令，他身边有烟和可乐，白毛不停地喝上一口饮料或者再抽一口烟，显得很烦躁。突然白毛的脸上出现了欣喜的表情，狠狠地一拍桌子。躺在地上的王鹏翔闻声稍稍地动了一下。 出了什么事？ 我进去了，我把文件打开了。 小顺子来到桌子旁，看着监视器，上面是一串串他看不懂的命令。白毛兴奋地敲打着键盘。 我倒想看看这小子在虚拟空间里聊了些什么。我的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把咱们都给耍了。 两个人愣愣地望着屏幕，上面是王鹏翔在虚拟世界里和王轩的全部对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黑暗中闪出了一个黑影。王鹏翔越过宽阔的空间，双掌先后击打在白毛的脸上，再将他打翻在地，用的正是披挂拳中放长击远的招数。 小顺子迅速应战，并且大喊大叫，呼唤外面的同伙，只过了一招，就被王鹏翔用类似鹰爪拳的招式掀翻在地。王鹏翔拉起萧亚玲，准备向外冲，萧亚玲用力地挣脱着。 你自己冲出去报警，否则咱们都跑不了。 那您 快走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 王鹏翔冲出门口，正遇到变形金刚从走廊里冲过来，便使用类似于翻子拳的招式绕到他的身后，将他打倒在屋子里。王鹏翔逃到废弃的车间里，在机器、铁架和杂物之间与几个打手周旋，每次都是一击便得手，歹徒们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。被打倒后很快就爬起来再追，还是原来的技能更管用。王鹏翔使用灵活的跑酷技术与他们周旋着，从厂房高处窗户上跳出来，又在杂草丛生的厂区里奔跑。最终啊，小伙子逃出厂区，朝着远处有光亮的地方跑去，那里有家杂货店，柜台上摆着一台公用电话。王鹏翔冲过去抓起电话，王鹏翔的手按在了一字键上，却又停住了。他的脑子里出现了父亲身边的一行字儿： 在这里能做到，现实中就能做到。 王鹏翔想了想刚才的追逐打斗，虽然并不致命，但是每个回合都能打倒一个对手。是的，为什么要怕他们呢？他学了终极武术，已经成了顶尖高手了。王鹏翔的表情变得恐怖而冷酷，他终于意识到，他已经不再是三天前的自己了。世界上真有终极武术，而自己是唯一掌握他的人。 小伙子，忘了电话号码？ 王鹏翔猛转身，中年男店主看到他的表情吓了一跳。王鹏翔不便解释，便放下电话，转身走向厂区的方向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《人形武器：黑帮》，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 为何为奋斗也麻烦，宁愿渺小却有限，宁愿热恋中斗懒，一缸水亦够一生去跨。只要互相不缺氧，只要学会高低左右俯仰，如果已够世界。